东横四海情报局的时间又回来，咁啊继续请到啊 Richard 上来啦，咁好快又请到你上来啦。 是好快。 好快好啦。喂，咁你上次就去讲去苏格兰，咁就呢就报 workshop 嘅，即係就唔系自己去嘅係咪，跟一个摄影师咁样去、去跟佢嘅行程啦。跟住就每一日呢就都拍到好多相返嚟啦，係咪係啦。喂，咁我记得呢上次呢你个行程呢其实就未完嘅。 係啊。 係咪讲到你部相机有啲意外。 係啊。 係咪所以呢就教大家呢咁去旅行。如果好重视摄影嘅话呢咁就一定要抄满钱啦。第二就最好带多一部相机。係咪 係啊。 好啦。But anyway 呢咁喂我都好心急继续听你嘅旅程。 好啦，咁 跟住去咗边度咧？ 咁跟住之后咧，我收多多少少啦。最尾其实临尾嗰两日影嘅相啦，俾大家望望。 好，我哋可以去相。 好啦，咁呢度咧，其实就系另一个好细嘅瀑布嘅。咁呢张相其实咧，我喺度布咗好耐噶啦。点解咧？后边你见到系座山嘅。呢、这个山咧，点样喺座山嚿佢夹埋呢个瀑布，而喺一个呢个咁嘅构图里边咧，其实都我都揾咗好耐噶啦，即系都喺度搞咗好耐噶咁样。咁我好中意啲纹理啦，同埋后边个。嘅環境啦，同埋一個山嘅景後背景啦，咁樣我其實幾中意呢啲相，因為呢啲真係我香港揾唔到呢啲景影嘅， 揾唔到呢啲嘅嘢啊，係咪？ 係啊，真係揾唔到呢啲。 不過咧，稍後我會分享啲類似嘅嘢俾你。 係係， 喂，繼續你行繼續，我好心急啊，真 係。咁呢個咧，呢張就係、係啦，阿 Sir 叫我影嘅，其實呢張係佢叫我。话俾佢知，其实有时候咧，可能喺一啲草堆里边咧，你会揾到可能咧有两种唔同嘅草。你见到出边呢啲咧，系一枝枝嘅，呢一块咧系块块嘅。佢话你咁样咧都可以系一啲题材去影咯。 咦，咁即系你讲个摄影师嘅 tour guide 咧，咁其实你一路行，咁佢就一路会俾啲牵示你。 佢有时会咁样样嘅， 跟住咧就再去评下价你张相， 系啦，翻去又评下。 咁多数第一句都会系 good 先嘅，系咪？ 唔系，咁有啲影得好都 OK 嘅 ， 但我都想去多啲，即系去。话俾我知张相可以再点样再好啲咯， 系啦，咁所以就系呢一个 workshop 嗰个物有所值之处咯，我觉得 系啊，我觉得非常之值， 真系有，即系总之唔系你自己自由发挥，唔系都有自由发挥嘅空间，咁但系咧之后会有人为你增值， 系啊， 不断俾意见你，令到你过咗呢个 workshop 之后咧，你得到嘅唔只系一堆相。而系一啲增咗值嘅摄影技术， 即系无论可能喺呢个眼光啊，点样睇一样嘢啊，点样睇张相啊，点样构图啊，点样执相，执相都同你讲噶，佢有直情系喺我哋面前执，我会点样执张相，咁佢会示范一次，我点重点系唔系佢执， 其实教你， 佢教我点解要咁执。究竟我要强调啲乜嘢？点解呢度系要咁样样嘅？咁呢啲真系讲真，佢真亲身教喎，你唔系上网睇喎。咁我觉得个印象同埋佢讲嘅嘢，我觉得真系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咧，跟呢个叫 Bruce Percy 嘅导师嘅旅行团或者 workshop 咧，唔止物有所值，仲系为你增值。 系，去为你增值。好啦，咁啊，收埋最尾啦，最尾嗰日咧嘅一啲相啦，俾大家去分享下俾大家睇啦。咁呢个就系一个海滩边嘅，咁嗰日又系非常之多云啦。咁我特登就会影一个好细嘅呢棵树做个主体啦，跟住就其实主要强调咧系强调个云嘅层次嘅呢张相。咁下一张啦，下一张就系、突然之间你见到啲苏光啦，香港好中意叫苏光呢啲，因为佢哋因为多云。一啲窿咧就好多光，同埋佢哋好大个海噶嘛，咁我觉得系好靓。咁讲真呢张相，比起我真实睇，真实睇仲靓啲。 真实睇好靓，会靓过张相， 靓过张相，真系靓过张相。 咁就真系要亲身去啦，系咪？ 系啊，咁梗系亲身去感受最好啦。咁啊，亦都系喺啲石头啦，喺另一个海滩里边。咁呢个海滩里边最得意嘅咩咧？系好多死咗嘅章鱼，唔系章鱼，嗰啲叫咩？八爪鱼啊！我唔知道啲咩鱼 ，jellyfish 系咩啊？ 水母， 水母系水母， 水母系嘛？ 一个咁大嚿嘅水母，一就是、水母喺个地下度，因为咧佢哋系佢会潮退噶嘛，咁水母游过去咧，潮退咧咁佢走唔到噶，摆喺度，咁有好多 jellyfish 水喺地下度嘅，好得意嘅呢个海滩，咁所以你见到咁多海草啊喺度啦，你见到啊呢啲海草啊喺度啦。咁呢一个系侧边有个石滩嘅，都系咁咧。我特登影呢一度，除咗我又系好中意呢啲纹啊、城之外咧， 石嘅 pattern 系啦。咁之外咧，因为左上角系有条彩虹嘅，其实呢度有条彩虹嘅。 系啊，我见到啦，即系要细心啲留意。 系啦，咁样样咁咁啱啦，即系嗰时啱啱其实落完雨嘅，落完雨之后再影嘅。 哇，咁又系好难 先遇得到嘅一个 situation。 系啊，我觉得嗰时又大家收晒嘢咁啊，等我避雨，避雨之后又攞翻晒啲嘢出去影咁 样。所以有时咧去影相，虽然如果个蓝天白云咁，梗系最理想啦。咁但系咧，如果遇到啲天气唔好嘅情况咧，其实都唔使失望嘅，我觉得 有惊喜咯。 系啦，都影到一啲好另类嘅 feel 嘅相片嚟嘅。 系啊，你估你永远估唔到下一刻会发生咩事啊！就 系。系啊。 咁下一张啦，就系、是、我自己影呢张相就主要其实我个重点嘅就系呢一个尖嘅三角形同埋上高呢个尖嘅散做一个对，即系个 pairs 咁样嘅，同埋左上角其实有一条线。喺度即都系一个三角形咯。其实系个三角形嘅呢度，其实系咁，我系会咁样影法咯。咁呢度就基本上大家喺即系头嗰两集同埋呢集睇过我喺苏格兰喺个 workshop 里边咧，我就影咗呢啲相啦。咁样好啦，跟住之后咧就讲之后嘅事啦。好啦，我睇下地图先。 之后你就好似个 workshop 系完咗， 完咗啦， 完咗啦， 系啦。 我咁当然冇咁容易满足嘅 Richard 你。 咁嗰时咧，我自己 plan 咧，咁 workshop 就五日啦。咁之後我就其實去咗兩個禮拜嘅，喂，但係機票都係錢啦，係咪成皮嘢喎？咁、我梗係想一個禮拜自己 咁貴， 要啊！嗰時要， 嗰時要 唔知9000到10000噶啦，其實來回。 哇！咁我真係貴喎，淨係程機。不過唔緊要，呢個係為你增值嘅行程， 同埋畢生難忘咯。 啱 係，同埋亦都識到即係識到即係唔同地方嘅攝影師啦。 唔同地方又同你有一樣嗜好嘅， 係啦。 好難 交流，我覺得好難得嘅。咁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为第二个礼拜啦，咁完咗啦，咁我就自己一个礼拜，咁谂住去边呢，其实係冇定嘅，我亦都唔知自己去边嘅。咁喺上堂嘅时候呢就问阿 Sir， 咁阿 Sir 有啲相好靓㗎嘛，咁我问喂你边度影㗎呢啲。佢就话呢喺苏格兰有一个叫天空岛嘅地方。咁嗰度呢就有个景呢我都好鍾意嘅。咁就话去呢度啦咁样。咁我就问佢去边啦，佢就摊个地图喺度俾我就发俾我知啦，你哋见到后边而家个地图咁样啦， 就呢张啦。 咁咧，我头先咧就话搭船出去㗎嘛，喺个码头嗰度㗎嘛。咁你码头就见到下低呢度呢个位置。咁我天空岛喺边咧，就呢度。 嗯， 你见咧，哇，基本上揸车就五个几钟啦， 揸车都五个几钟， 揸车系要五个几钟先上到去嘅。咁嗰时我就谂去唔去咧，实在太远啦，其实系。咁好彩嘅就系、是、嗰时啱啱我就喺个workshop 度识到一个荷兰嘅摄影师，咁佢咧就话佢都会去呢一个天空岛上影相咁啊。哦，好啦，个盘啦，咁样一齐揸车上去啦。咁因为佢之前有啲事要做，咁我就迟我两日去到，咁我就揸车上去先。跟住之后呢就佢再上去。咁你知啦都要搵住嘅地方㗎係咪，咁我就问阿 Sir 有咩地方介绍啊，咁佢就畀咗几个地址我，咁佢打电话去book咗间酒店啊，唔係酒店嚟嘅，嗰间 B&B。 B&B， 类似今日嘅 B&B。 係啦，类似嘅 B&B。 我讲一讲先，阿 Richard 你去嗰时係边个年份话 ?2011 年。 咁当时我知道你其实冇上网㗎喎。 系啊， 即 系 冇配备，即系身上系完全冇一个上网装置嘅。 冇啊，冇啊。 系啦，咁你呢个行程仲要自己揸车。 系，好彩架车有架车就有 GPS 咯。 OK， 我特登租噶。 OK， 如果唔系我真系唔知点。 唔系咁，所以观众可能好奇怪吓，打电话 book 酒店，乜会有人咁样做嘅咩？因为所以我点解要讲翻当时嗰个环境系点啊？ 嗯， 系好多年前啦，同埋系冇上网装置。 其实嗰时都算就有嘅，不过 就你冇 你贵咯， 系啦，你冇配备咪，或者唔系好 common， 系啦，唔系好 common 嘅嘢咯，系唔系好日常，即系好普通嘅。 所以要带出呢个行程嗰个难度，其实去到边？咁当然而家佢可能上网装置唔会好似当年咁贵噶啦，咁可能会易少少。 系啦系啦，会起码都平啲啊， 咁但你都要揸五个钟头车啊？ 系啊，要揸五个钟头车上去啊。 好啦，喂，咁跟住点样？ 好啦，咁我呢度停下位五个钟头车啦，去到呢个岛啦，咁样样。咁喺个岛里边咧，其实佢有一个好出名嘅山嘅，即系有座山嘅咁样样啦。咁啊，呢度未必搜到，系啦。咁呢度咧就系其中一个行紧上个呢个山，有啲石头系好靓嘅，咁我想上去影咁样啦。咁喺之前嘅讲多少少古仔先，系咪？ 好， 个古仔就系话我揸车上去，头先讲过啦，我哋执个车嘅 GPS 嘅啫。 系啊。 咁我揸到去个酒店嗰度啦，即系嗰个 B&B 嗰度啦。咁其实去到咧，我系搵唔到间 B&B 嘅。 嗯。 咁嗰时已经天黑噶啦，咁我唔知点算啦，系咪？跟住仲大剂嘅就系咩咧？我急尿咯。 吓，咁点啊？ 咁点啊？ 咁知点？你知啦，荒山野岭。 咁都唔系啊，咁好彩在荒山野岭啫，又系咪？ 我已经去到滩嗰度，喺个滩仔又唔系好多人，又因为好多细嘅屋咁样样啦。咁最后因为搵唔到啊，咁啊无可奈何你咧，真系落车去咗一间。唔系隐蔽，系唔隐蔽，因为佢啲草全部好低嘅。 O K， 唔隐蔽嘅地方就吓，即系解 决 咗啦，解决咗呢件事啦。咁咪再揾啦。咁嗰时其实都天黑，咁我都惊揾唔到嘅。咁之后咧，最后咧，我喺个 G P S 度咧，唔知点解咧，喺个 Google Map 嗰度，咁我预先 mark 低咗个位噶啦嘛。 系啊。 咁原来 Google Map 嗰时系错嘅。 系啊， 系错嘅。 咁关键嘅时候 系啦，错。 原来 Google Map。帮唔到你， 跟住就错，搵唔到，所以摸唔到咯。咁跟住之后咧，我见到个车个 GPS 咧，佢就好似话再继续叫我行前。咁我梗系觉得，喂 ，Google Map 梗系劲过嗰啲吓车上嗰啲车上嗰另一嚿 GPS， 唔系好似而家啲咁劲啊，搞掂晒噶咯。咁冇办法啦，即系我唯一方法就系冇电话打，又冇得上网，咁啊继续照住 GPS 继续行啦咁样。跟住我揸多咗成我三个字。沿住条路，你唔知点解嗰条路系咁样嘅，跟住揸咁揸咗系一个好僻好僻，揸一条路嘅啫，冇任何灯嗰时已经天黑晒啦。咁我就 亦都冇任何告示牌啦， 冇告示牌，冇就得条路咯，得条路。 三个字其实都系一个相当之远嘅距离嚟噶啦，即系如果计揸车 系啊，咁又揸啦咁样。跟住我嗰啲前面，咁你通常会见到一件建筑物噶嘛，我自己见到前面好远好远好远地方啲好细好细嘅屋咯，好远、啊。我揸紧嘅，我揸三个字咯已经。跟住仲有揸揸下咧，就无端端有只羊咧，系企你前面唔俾你行咯。 即系 佢条路， 羊群就占路。 系啦，系羊群，佢哋会企喺路边。有啲咧就中意咧，好架势嘅，喺个路中间就企喺度，望住你，望住你，仲继续望住你。咁你要去点咧？ 出禁制令，嗌佢走。 我都 不过嚟唔切，系咪？我觉得 佢唔理你，跟住我就谂住架车慢慢好慢咁驶近就贴佢，咁你贴到去，咁你都行开啊，系咪？ 系啊系。 我试过架车咧，行到去侧边掂住佢，佢都唔去咯。咁我点啊？我落车过去走，有只仲串，有只仲串，我行到埋去，佢不如企喺度望住我嘅，佢坐喺度咯。 哦， 跟住。点啊？咁唯有我真系我嗰次真系等咗五分钟喺度。点啊？我兜有啲嘢就即系兜侧边啦，条路行啦咁样样，即系绕过去咧，又惊撞到佢啦。咁有只我等咗五分钟咯。咁啊，终于咧企起身走咗啦。咁我继续行啦咁样。咁又再揸咗，我谂揸咗成十分钟咧，我先见到咧啲 building 即系嗰啲好细屋啦，好似大啦，好似大啦。咁我终于见到个牌咧，就系我要去嗰间嗰牌。 终于去到啦。 系啦，佢就话向前再揸多五分钟啦，就到啦。 OK， 前后四个字，咁即系其实成条屯门公路嘅距离嚟噶啦。 咁我又揸得好慢嘅，因为嗰时好黑啊，所以我就揸得慢。同埋啲羊咧，我唔敢揸得咁快，唔知突然间作出嚟，我唔知点算。咁呢个系少经历啦，即系惊险啦咁样样。咁之后咧，我就去咗呢一个你见到即系呢个有个好靓嘅景，有个山上去影嘅。咁之后个礼拜就开始落雨啦。咁啊落雨，咁我就讲少少呢一度啦，发生咗咩事咧，就好惊险嘅。咁我嗰朝早啦，晨早嘛，去呢度影相啦，咁样，咁要行上个山路嘅。咁其实上高咧，你见到啦，好多石头啊，咁有好多剩嘅。其实行下咧，因为我早啊，得我个人咋，我一个人行上呢个地方，跟住行， 好有魔界系列嗰啲， 你咁讲嘅咩啊？真系似喎， 好有魔界系列嗰个战场嗰个 feel。 系啦，咁我上啦，咁又行上去度影下相，所以呢张系其中我上去影嘅相。其实嗰时系落紧雨嘅。咁所以其实都唔明得好好，其实呢张普通就咁影下，即系睇下景点啊咁样。咁上下去啦，咁上到喺呢度上高咧就呢度山系好高嗰啲石嘅山嚟嘅。咁上到咧，我见到个牌，个牌上高写住咩咧？就话你唔好行呢一条路行过去，因为咧系会有乱石揼落嚟噶，乱石、哦。我心哇，乱石，其实好，因为好大噶嘛座山，我乱石、哦， 即系睇戏咁样噶咯。 咁你过唔过咧？我谂过唔过咧？咁又落紧雨，即系就要毛毛雨，咁即系天雨路滑少少啦，系咪？咁啊唔敢过啦，咁样。咁我咧就拣咗第二条路，因为要兜过呢度后边咧，影翻落嚟先靓嘅个景。咁啊兜啦，咁啊要经过一个好大嘅草地，因为嗰日天气比较阴天啦，好大风。我直情咧，我要话俾啲景咧，我摆只脚架喺度影相。 系 如果我冇摆部相机喺度啦，咁好大风啊，包括我将摆只脚架喺度，冇摆相机。 係可以啲風大到係成個 個架 吹冧嘅，係吹冧咗。咁我亦都試過，因為吹大太大風嘅關係咧，咁我有時換下鏡頭啊，成咧，我又試過部相機咧，碌咗落山，係碌咗落山，好彩唔碌咗好遠啫，卜卜卜卜跌咗，我就我唔係啊，部相機啊咩嘢，啲相又冇嘢喎， 冇咗 用到喎，咁我唔理啦。 即係買相機要買啲襟㗎啦。喂，唔係我都經歷過買擺個腳架喺度，幾乎係俾風吹。 喺邊度啊？ 吹冧十和田湖嗰度。咁但係我就。啲风我谂冇你呢次咁大，咁我就除低个背囊咁啊，绑住一个脚架下边。 哦， 系啦，你知啊，我哋呢啲人又中意自拍噶嘛， 嗯， 系咪啊？又要 set 个脚架就为咗同自己影相，咁、所以咧就系、有个咁嘅经历啦。 嗯，其实你嗰个做法啱嘅，基本影相咧见到拖住脚架咧，其实脚架中轴咧有个勾嘅， 系啦， 有勾嗰、那个勾系俾你。挂个背囊落去嘅，聚住只脚架嘅。不过当时嗰个位我就冇谂住，我谂住系影两张就 影两张，又即系个心理准备冇咁多。 系啦，咁我谂住除咗部相机落嚟，咁我就整好晒先，跟住再收翻只脚架就继续行上去啦。咁嗰刻咧就吹冧咗啦。 哇！ 咁样跟住哇咁大风，自此之后咧我就 买想哇！如果嗰一刻烂咗，真系好抌心喎。 冇噶啦，你睇住佢跌嘅冇啊！你点 我揸咗车咁耐车嚟到？ 系啊， 冒住雨影唔到，唉、真系大镬啊！ 好啦，咁啊，继续上去啦，咁啊，上到呢度啦，咁因为喺我后边，头先我话要经过个草地嘅咁样样啦，咁好大风，其实草地系冇乜遮盖噶嘛，咁嗰时可以眼睇到多少少人啦， 系， 跟住咧直情系大雪大风到咧，我系要匿埋啲石下隔篱咧避风嘅，因为我觉得系人都吹喐嗰啲风，嗰啲嘅强度嘅，咁啊有啲人咧，我见到啲人落翻嚟，咁我问佢啦，我话喂系咪呢条路上去嘅？因为冇一条实际嘅路噶，基本上 终于见到人 啦，系有个人喺上高落翻嚟，跟住我问佢喂上高而家咩情况啊？佢话上高咧就好大风，系好大，同埋咧好冻上高，咁啊佢话叫我你都如果唔系必要你都唔好上去啦。因为实在好冻，好大风，有啲危险嘅咁样话。咁我听完之后谂一阵啦，冇理由去到大佬去到咁山长水远，我梗系上去噶啦。 等我想问多一样嘢，当时系八月去噶，我记得。 八月啦，系啊。 八月喺苏格兰都有一个好冻嘅地方， 因为大风啊。 OK。 因为嗰度冇嘢挡风，又好大风咧。咁因为一大风，基本上你个实际体温咧。基本上低幾度噶啦，咁嗰日又落雨啦，又冇太陽啦，咁、那個温度又低啲啦，咁再低幾度，哇！我已經真係咁風褸啊、剩啊著曬噶啦，但其實都真係凍，真係堅凍嘅其實係。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去呢個地方嘅話咧，就唔好以為夏天去就笠件短袖衫搞掂，係要有冬裝咁樣去嘅。夏天都要配備一個冬裝咁樣去嘅。 即係或者可能風褸就一定要啦。其實去郊外影相，咁可能中間有一件厚少少嘅褸。咁如果凍嘅，你仲中間仲有一層啊嘛。咁你可以著啦。咁如果真係熱嘅，咁你咪就係著住件風褸，咁擺呢件褸，咁你即係放呢件褸喺背囊咁咪再去咯。 係啊，多啲準備要啊，我哋。 係啦，咁啊講翻呢度啦。咁跟住就後屘行下，我都覺得頂唔順啦，太大風啦，我都係算啦咁啦。咁啊，諗住落翻嚟啦，咁啊喺度行翻落嚟啦。係你見到人啦，咁行翻落嚟啲咩啦？咁咧落嚟又發生一件非常之勁嘅事啦。跟住頭先都無端行下啦，突然間啲人咧成日哇咁樣。我大佬荒山野岭喎，突然间啲人全部喺度哇喎，咁发生咩事呢？咁我拧转头就见到一个我谂咁大到啦，咁大嘅一个岩石啦，圆形嘅咧喺个山上，佢用波咁碌紧落嚟， 即系半个人咁大嘅岩石， 岩石喺上高好似碌紧落嚟， 即系啱啱嗰个告示牌系坚嘅啦， 系 就唔系造假嘅真嘅， 系坚嘅， 完全符合嗰个说明条例。 即系佢冇呃我咯， 系啱，真系噶，乱石碌落嚟，不过一嚿系咪？ 系一嚿，好彩一嚿。跟住我当时喺度谂，如果佢真系碌埋条路度咧，第一我走唔到噶啦，即系得条路嘅啫嘛。咁你碌埋嚟，但系咁大嚿，砰砰砰咁落咗下低，跟住我心哇，咁样真系快啲走啦咁样。即系呢件系第一件，我觉得系我生命受到威胁嘅一件事，是因为影相嘅咁样。即系觉得好，即系好心机啊！呢件事真系， 哇！真系勇闯天空岛啊！你今次嗰个行程 好勇啊！真系 好勇啊！ 好勇啊！ 你明明睇到个告示，你要继续行喎，系 咪？咁我唔知道，你真系估唔到一嚿真系咁大嚿嘅石系坚碌紧落嚟， 又坚碌差唔多碌正你嗰度喎。 系啊，其实系基本上系我谂 即系隔我谂两三米嘅距离喺侧边就咁碌过，仲要系唔系咁滚落嚟，系弹下咁落嚟喎。 即系好似聪明笨伯嗰啲石， 系啊，即系 波，即系呢个就真系波浪形咁样飞落嚟啊！ 即系我觉得真系好好彩，佢唔系碌落嚟我度咯，系咪先？同埋记得咧要买旅游布咯， 系啱， 系啦，冇错。好啦，咁呢个片啦，我搵俾大家去睇下咧，当时嘅环境系点样样啦。其实咧，咁啊就系经过丛林啦，跟住上到去一个坡度，咁我哋一路行上去嘅。你见到上过好多一个好大嘅石啦，咁佢就行上去。其实啲路咧都系比较烂嘅， 同埋我见到啲石嗰个形状其实都几独特。 系啊，所以呢度出名就系嗰啲一支支嘅石啦。 好，咁跟住你再去咗边度咧？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咧就去咗呢度其实过咗几日啦，咁几日之后咧就去咗第二度啦。咁点解去呢一度咧？就因为都系阿 Sir 影一张相非常之靓啦，我就特登又去呢一度啦咁样样嘅。咁你见到嚟到有个石滩啦，咁有石滩影呢嚿石好靓，同埋就后边有座山嘅咁样，日落系好靓嘅呢度。咁你见到其实咁多水啦，咁因为水咧嘅关系咧就。又发生咗啲另一啲事啦， 有啲雾气咁样系咪？ 系啦，即系唔系呢个系真系浸晒嘅，呢个浸晒嘅，咁啊喺呢一度咧就由我影相啦，影下咧无端端影到咁上下夜咯，咁我就谂住去翻停车场攞车翻去咁样啦，咁点知翻去嘅时候咧水浸晒，冇路走，咁啊到时真系惊啦，唔知点算啦咁样，咁啊跟住向上行啦，咁但系其实佢本身咧系有啲岩石喺侧边嘅。咁其实系去到某个位咧，我发觉咧下低又浸晒啦。我前面得两条路拣，一系咧就嗰一条掘头路，一系咧就一个大约两米至两米半嘅悬崖仔喺我前面。咁嗰时咧基本上咧已经天黑啦， 要做一个抉择啦。 系啦，究竟去定留咧？ 好，等先，呢节完，下节分享 Richard 究竟做咗个乜嘢抉择？